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1集《火烧祠堂》三。时间流逝，沈府寿辰宴已经快要开场，诸位夫人小姐都已经就座，竟有足足十来桌，沈老夫人的名头也是足够大了，这排场定睛稍微有点品级的官家夫人们都来了。当然众人来这席上自然看的不是沈老夫人的面子，而是沈家沈姓的名头。即便如此，这寿辰宴还是热热闹闹，如同往年一样。沈月穿着白褶如意月裙，月白的颜色将她衬得温柔文静的不得了，本就生得清秀可人，今日特意打扮了一番，自然有一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盘算。如今沈清和沈妙都有人家了，在场的夫人们瞧着沈月也是各怀心思，自然是盘算着若是能将这沈府三房的二小姐娶到房中，又能得意几何。男眷们送过寿礼后都在另一边，由沈贵和沈万两兄弟作陪。沈贵和沈万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笼络人心的机会，说说笑笑的，好不热闹。苏老爷端着酒杯，心中确实有些头疼。他家和临安侯府关系好，沈家和谢家又向来不对付，偏偏沈家给他发了帖子。苏老爷是个老好人，人家既然来了帖子，倒也不能就此拒绝，偏只得硬着头皮参加。心中却是有些羡慕自己那卧病在床的大儿子，至少不用瞧着这一群心怀鬼胎的老油子们推杯换盏，各自试探。 啊，爹！ 苏明朗眨了眨眼，今日他也被自家娘亲盛装打扮了一番，即便如此，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穿得十分周正的团子罢了。他扯着苏老爷的袖子，说道： 我想出去转转。 别到处乱跑。 苏老爷警告道。虽然大儿子没有参加，一向对这些不感兴趣的小儿子却吵着闹着要参加。苏老爷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苏明朗闹得厉害，苏夫人答应了，苏老爷便只好带着这个小拖油瓶过来了。苏明朗委委屈屈地放下手，他听说这是沈老夫人的寿宴，就是沈庙的祖母寿宴。想着这么久的日子都没在广文堂瞧见沈庙，他也十分关心，本来想趁着这个机会来瞧一瞧沈庙，谁知道沈庙今日压根就没有露过面。听人说沈庙生了疹子不能随意见人，苏明朗却还是心痒痒的想见见沈庙。他的朋友极少，别人都嫌弃他笨乎乎的，只有沈庙待他温柔，在他心中沈庙早已是他唯一的朋友。外头女眷席上，江夫人笑着起哄道： 哎呦，说起来黄夫人和魏夫人，你们是不是也该特意敬老夫人一杯酒啊？毕竟 日后就是儿女亲家了。这话没有说出来，可是席宴上的夫人们都心知肚明。黄夫人是个妆容精致的贵夫人，闻言只是笑了一笑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大约也是心知肚明，这一桩亲事不过是各取所需，算不得什么好姻缘罢了。沈家若是真的心疼女儿，如表面上那般正气凛然，根本不会答应这桩亲事。所谓的光风霁月，也不过是表面装腔作势罢了。因此目光中就有了一些嘲讽。倒是魏夫人显得有些不自在，沈家的确是门第不错，攀上沈家也算攀上高枝，可从前的沈庙太过蠢笨，实在不堪当得当家主母。后来自从校验场上过后，四处打听到这沈庙如今像是开了窍，性情沉稳了许多，这才为自家儿子上门提亲的。可谁知道今日没有瞧见沈庙，听闻沈庙出疹子了，魏夫人便有些担忧，若是得了恶疾，岂不是糟蹋了儿子一生。想着这些，面上便又露出一些不情愿的表情。 这些神情落在陈若秋眼中，陈若秋的心中冷笑了几声。他又不是傻子，哪里看不出来任婉云打的是姐妹溢价的主意。沈老夫人和任婉云瞒着别人，可瞒不了他陈若秋。不过这些于他来说甚至是一件好事，任婉云关心则乱，却不知沈信回来后会如何大发雷霆。届时大房二房相争，各自伤了元气，他的月儿倒可以脱颖而出了。任婉云笑着起身道， 既然如此，那我也该先敬两位夫人一杯。 众人的哄笑声更大了，冯安宁皱了皱眉，面色有些不悦。另一头的祠堂里，支开了所有丫头，沈妙跪在祠堂面前的牌位前，瞧着手中的沙漏，沙子已经快漏光了，同他安排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。他将手中的三根香插在香龛里，轻轻拜了一拜，却就在这时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响动。上辈子在秦国的几年让他养成了无论在何时都极为警惕的习惯。沈妙一下子站起身，谁？ 小丫头感觉到敏锐。 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沈妙转过头，便瞧见那紫衣少年倚着窗口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见他目光转过来，便纵身一跃，跳进了祠堂中。饶是沈妙再如何坦然，也忍不住有些愕然，谢景行竟然青天白日的就在别人府上乱晃。他自然不可能是被请过来的，沈家和谢家关系如履薄冰，除非沈贵和沈万疯了。如今祠堂外头的院子里都有护卫把守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沈妙一不小心便将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沈府的护卫实在不堪大用。 谢景行开口道。 我走过来的。 沈妙皱了皱眉。你来做什么？谢景行却是一笑，并未搭理他，在屋里却像是翻找什么东西，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就找完了，但是结果显然不尽人意，他并未找到什么。沈妙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心中也是疑窦渐生，谢景行这模样倒像是来沈府找什么东西的。不过将军府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做梁上君子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亲自搜寻，这其中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吗？你要找什么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找。沈妙开口道。谢景行动作一顿，转头探究般地看向他，饶有兴致道。 沈家丫头，我知道沈家人中你最聪明，不过还是不要将主意打到我头上。 那你青天白日的来我家偷东西，算不算将主意打到沈家头上？沈妙不为所动，心中却有些恼怒谢景行的滴水不漏。他服软不过是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结果这人却如此警惕，根本就没给他一点机会。 偷？ 谢景行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，漂亮的桃花眼舒尔绽出危险的光芒。 那本就是本侯的东西，只能算是拿。 沈妙心中一顿，似乎抓到了什么，但那点子想法消失得太快，令他无从捕捉。 不过 谢景行瞧了一眼祠堂， 此处这么多人把守，我原以为是护着东西，原来是看住你。 他看向沈妙，抱胸道， 你犯了什么错，这么多人关你？祠堂可不是什么大小姐该住的地方。 与你何干？沈妙瞧着那沙漏，最后一点沙子已经从上面流到了下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可是谢景行还没走，他的耐心已经告罄，便道，小黑既然没有找到你的东西，那便请离开。沈家列祖列宗并不愿意见到梁上君子的英姿。他话说的讽刺，怕是谢景行长到这么大，从未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，而且还是个小丫头。不过他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揶揄道， 的确沈家先祖不愿意见到本侯，却愿意看到自己后人被逼嫁，也算热闹。你不愿意嫁魏谦？ 愿意如何，不愿意又如何？ 魏谦能做良人，你非贤妻，是你捡到了。这样不识好歹的人，我第一次见。 谢景行眯起眼睛，唇角邪气的笑容一瞬间英俊到让人目眩。他轻佻地说道： 你不会是心仪本侯，所以不愿意嫁给魏谦？ 你若这样想，我也无可厚非。只是奉劝小侯爷一句，有些事情莫要掺和进来，否则后悔的时候便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沈庙几乎要被气笑了，他转过头瞪着谢景行，他的容颜有些苍白，大约是这些日子在祠堂吃的睡的都不好，消瘦了一些，却将少女的轮廓显得更加分明，下巴都变成尖尖的了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澄澈无比。谢景行却看到了有火在燃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